好，公告天下，因为技术问题咧，就冇咗 Jingle 同埋冇咗啲以往有嘅 function 嘅，咁所以咧今晚冇 B 哥。 我哋唔知系咪因为为咗整个新 Jingle 咧，就所以令到嗰啲机器系大乱啦。因为今日其实呢个节目咧唔系搏击会， 系 传销监察院新组行黎泽芬，系， 同埋最主要咧系有啊院长喺度嘅， 系 hello， 系啦，阿新院长都喺度嘅，系， 阿新院长喺咪后吓，咁 睇紧我哋嘅 YouTube 直播， 拎一支喷喷水俾我哋， 咁我哋今日要买翻多少喷喷先得嘅，即系根据阿郁敏嘅习惯咧，其实我哋应该将啲喷喷系咪罗列晒喺呢度，跟住 backdrop 就换晒啲喷喷，又唔做 PayPal 付款。 唔系咩台面嚟喷喷 ，backdrop 咧就系暗位， 暗 嗰张相， 后边暗位咁，你喺度做咩？拜紧神喺度拜紧山啊？唔捻掂啊咩？屌你好似死人咁样咯！ 咁咪先至真系卖广告啊嘛！我哋喺啲暗位前边，我哋都坐得咁舒服，咁悠悠闲或者好祥和咁样。咁你死咗喺入边嘅话，就更加祥和，更加舒适啦，系咪先？ 系嘛吓啊！咁希望听紧同睇紧嘅人对我啲喷喷同埋对我啲暗位有意思啦，有意思啊！搵嚟一份。 咩意思？屌条啊，租身条底裤。 你咁你都夹到啊？ 佢啱啱夹高手啊嘛，举高手啊嘛。 可唔可以 show 多次出嚟喺镜头睇睇啊？ 拜拜。拜拜 拜拜， 有啲问题啊，今个礼拜啲技术，可能下个礼拜会好啲啊。 哦，揾边个啊？呢啲嘢。 阿周深自己去巡视啲暗位又再一次系。 系啦，如果佢唔巡视啊，冇用收啊，屌！你知唔知啊？就系、是、自从阿周深提咗啲暗位同阿喷喷之后，你咩生意上升咗几多？屌自己买 Q 仔。 即系 negative campaign 嚟嘅呢个系嘛？ 啊 ，no news is best news 系嘛？即系有人讲啊，即系有 good news 啊。 嗯，点解无端邀请我嚟啊？ 因为挂住你，即系其实我系俾咗好多个 kiss kiss 公仔啊院长嘅，因为实在系听众我挂住佢，我挂住佢。 其实之前 因为你系最主要系靓仔， 阿昌同埋阿威咪有揾过我嘅，但系前嗰排忙啲，而家都系忙嘅，但系嗱点都要嚟一嚟嘅，系啦。 其实有好多适合嘅题材，我哋仲可以继续去。 你叫我讲第二啲嘢啊嘛， 系啊， 即系唔好讲时事嘢啊嘛，但系我哋得唔得噶？ 但系其实 OK， 其实可以嘅，其实系可以嘅吓。 咪、准备咗啲咩非时事嘢讲先？ 今日 你好似第一 冇，其实我咩都冇准备过噶嘛，因为突然间好 at hot 嘅一点啊，五点钟揾我噶，阿威文系 搏一搏啊嘛，你要知道六合彩有时神来之笔就系、是、你行过马会买一买会中啊嘛，咁今次系买下咯，咁今次就中咗。 喂，我琴晚星期日琴日开咗六合彩咧，我都系啱啱出嚟嗰阵时候先兑 吓，点不知中紧咗？ 唔系扑你个街！佢系我买嗰条电脑飞系点样样咧？系全部今期落咗开出嘅 number 全部褪一个位啊！系 加一减一咁样。 屌你！ 咁你真系好唔好彩啊！你 如果 你冇头奖中嘅， 我就变咗林日希啦，真系变咗有二千万啊！系吓， 咁二千万得二千万啫咩？ 唔系，即系我都系睇报道咋，即系林日希三年，即系嗰三个股东总共赚咗六千万，咁三个人就各自二千万啊嘛，条数系咁计噶嘛。 你有冇盘赛形式啊？ 咁你唔好咁话人，即系唔系盘菜就可能就都有得食嘅，每年一年食一次。 即系只要你有二千万， 唔系即系我又嗱，即系我因为个标题啲人嘅标题成日讲呢单嘢就话，即系八十后晋身千万富翁行列。咁我系八十后啊，你系咪八十后啊？ 我都系。 系啦，咁样当然你会有啲感受嘅，即系作为八十后见到人哋咁成功，系咁。 所以我哋要卖喷喷同埋买 晚工知识系啦，我哋系咪需要再去即系卖下喷？ 要检讨一下自己 位啊，或者想办法系点样样去做咧？咁样样。 其实要同陶工人倾下先嘅，因为要换咗 back job 做。 系咯，点样上市咧？发生后冇办法咧，系吓呢啲。喂，即系其实所以我谂即系。阿老萧就成日讲咧，即系做生意，如果啲鬼佬成日话做生意就系、是、好彩掘到笪地有石油喷出嚟咧，咁就发达啦咁样样。咁但系做传媒嚟讲，好彩之余咧系一定要一啲聪明才智嘅。就算系佢九成系因为好彩，一成都系个聪明才智好啦，佢一成都好 essential 嘅，系都系好即系缺一不可嘅。咁所以呢一成咧，我觉得系即系点都系值得佩服嘅。即系无论系林一希又好，或者佢哋三个人都好。即系阿布啊嗰啲，即系佢哋唔系一啲即系有家庭嘅关系，或者系有 即系含住金锁匙出晒 嗰啲人，即系全部都系即系有个 DJ 仔做起，跟住出嚟即系创业咁样，系即系搏中咗呢个时势入边。咁同埋当然啦，你喺做嘅过程入边，佢有啲正面嘅信息 ，which is 我都系即系 appreciate 嘅，即系例如有佢一啲做翻即系嗰啲咩星期三港案啊，或者系。 例如即係 人物專訪， 佢搞呢、這、一個搞一啲即係勁曲金曲，例如令到一啲。 但你唔覺得台慶同勁曲金曲係冇人做咩？ 嗰兩嗰兩壇嘢本身係點樣樣咧？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笑，但係嗰個重要，我覺得正面嘅意思就係例如嗰啲好 treasure， 我覺得或者好。何國榮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藝人，卒之因為佢呢啲咁嘅活動而得到某一啲嘅肯定，即係多年以嚟我哋見到都會開心嘅。 即係例如你唔知劉光叫劉光嘅，拍撚咗個廣告，你就知嗰個係劉光啦。 係啦，咁呢啲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正面值得肯定嘅，佢帶出咗一啲即係我見到我都有可能會即係有啲感動嘅信息喺度嘅咁樣。咁嗱，即系亦都即系我见到有网友即系摆翻出嚟啦，话老萧最新消息咁样就系叫 海外消息， 即系抽广告。而家系退休消息，系咪海外消息系？但系老萧当日嘅最新消息，即系评论嗰八毛咧，都话即系可能经营有困难啦。喂，啲人就话老萧登，其实可能调翻转，我觉得就系、是、喂林一希就系听咗老萧讲，所以先至而家上市卖盘，或即系 退休也上市。 即系你系见到，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系即系一百毛本身你嗰、那个。即系嗰已经过咗高峰期， 唔明白 过高峰期。咁而家 一揾路揾水鱼， 跟住咪嚟上市，跟住咪我如果有人买，咪即系慢慢即系褪出嚟咁样样咯，系咪？喂，咁样呢个先至咁咪亦都系一个商业头脑嚟啊？系咪先？其实创作本身呢样嘢，即系我哋可能好多人对于一百毛嗰个评价就系话，其实佢本身冇乜创意，佢只不过即系喺度即系耻笑一个没落咗嘅毛线吓、而当中嘅耻笑系你可以。将佢一个即系耻笑包装咗成为一个一个抄袭包装咗成为一个创意，而呢啲俾人认包装咗而并被认为一系一种创意嘅时候，有好多人包括啲天后天王级嘅人物，咩黎明啊、郑秀文嗰啲都陪佢玩啊嘛。咁呢样其实都已经系即系一种 陪佢玩啊！哇，你知唔知广告费几捻紧要、啊？ 好难得嘅技能、 啊。唔系拍广告有 Q 得上市啊！而家就话俾你听，只要你啲广告商肯抌八个位嘅数字落去一百毛度卖广告，你个 product 就会一晚之间有一百万嘅 click。而家你就系卖紧呢样嘢嘛。咁點解黎明？點解鄭秀文咧？點解劉德華唔得啊？梗係得啦！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咪做緊廣告公司先？而家問題就係老蕭唔係做緊廣告公司啊嘛！嗱，所以大家要吸取呢個教訓啦。我哋咧今晚就要打下電話俾阿土伯，花生台正式變成一間廣告公司。我哋賣咩好啊？ 品品 自己做最好啦， 自己做。 你知道而家嗱，周生已經俾我專家係咪？係咪？即係而家你見到個市場有咁大嘅潛力係咪？你 Q 仔做到冇理由我哋做唔到噶， 系即系我哋用 IT 嚟包装去卖鞍位， 好似阿木爷咁样专踢爆保险，佢就卖保险， 系啦。 即系周深咧就专踢爆传销，佢就做传销都 OK 喎，OK 啊。 我觉得呢啲嘢啊，喂，上市指日可待啦，唔需要知道点上市，你知道点做生意就得啦，吓。 但認真講，例如話，即係講開一百毛，講開林文希咁樣，我即係除一少少嘅，即係感想咧，就係話，你林文希始終佢覺得，例如舊年 嚇 佢有啲即係曾經有一啲關於政治上嘅講法嘅表態嘅，係例如即係新東補選噶嘛，即係六七號咁樣，佢就覺得話講過一番説話噶嘛，話咩投身嘅政黨嘛，咁其實佢有意無意都係去 consume。即系佢呢个传媒人嘅身份，作为一想做一啲政治影响力嘅。咁而其实某程度上，成个一百毛本身喺呢一个时势入边，你讲一啲正常嘅嘢，或者讲一啲人话，你可以已经得到即系人哋即系货金支持嘅时候，喺呢个咁嘅形势之下，其实你系贩卖紧一啲价值观，而一啲因为呢啲价值观，你系得到一啲即系资本上嘅回报嘅时候，咁即系。 佢好定唔好咧？ 你问我，我就可能对林一希可能会多少少要求咯，即系觉得你赚到今日钱，会唔会就系会都会有一啲即系资源系可以派翻落去，即系俾你支持嘅，即系例如你，我觉得当初你摆到明支持梁天琦嘅时候，咁而家例如梁天琦支持嘅清正咁样系司法复核咁样，咁你会唔会即系捐钱打官司咧？即系例如咁样系， 可唔可以用一百毛去包装？即系譬如将 都系咁啦。 黎智英，黎 智英賣盤唔係為咗幫長毛打官司咯，你點知啫？係咪 長毛唔使打官司啊？唔係，哦嗰單 DQ 嗰單嘢，唔使擔心，係總會有嘅，係咪先？係嘛？ 咁啊係， 咁啊係咪又去奧斯陸咁樣收？俾咗幾多錢啊？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又會有一退一步，我係會諗係咪你即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喂，老實講。 如果你年赚，即系话呢三年赚咗2000万，如果你攞半身家出嚟，攞1000万出嚟搞政党，喂，如果我有1000万嘅话，喂，我成个政坛，我相信翻天覆地啦，可以系俾你嗱，即系唔系我俾你俾院长有1000万搞政治嘅话喺香港， 阿院长会点使呢1000万？ 我会俾你搞。我收咗200蚊，200万 commission 俾你搞嘅。 咁我不如再收200万 commission 俾陶君衡搞 啊。然后剩翻嗰600万就系、是，即系卖喷喷，你滚大咗 全烧呢个概念啊！你呢个第一齐夹粉搞政党， 系叫花生党、喷喷党。 唔系，你讲起即经营嘅问题咧，咁我都要卖下广告啦。虽然我就喺幕前就冇搞，幕后都少少嘅啫。IT 嘅嘢我完全冇搞过啦，但系即关于 YouTube 嗰啲嘢，我都有帮手睇睇嘅。咁应该好多节目咧都有讲话，尤其是阿土伯啦，就讲大家睇 YouTube 嘅时候咧，应该发现某一啲节目咧就。平时有出开广告嘅，咁而家就有时候冇咗， 俾人抽广告到我哋。 唔系呢个系唔知点搞，我尝试去 trouble shoot， 但系 trouble shoot 唔到。 唔系老老实实，你如果咁啱啲咁巧呢个机会啊，其实我冇时候发表啲意见嘅、嗯。你话如果真系想用即系 internet media 做一个广告收入嘅话咧，其实你应该好 specific， 系按照住啲广告商要求去开节目。即系例如系乜嘢咧？你如果有一个节目系专系讲牙膏嘅，唔系讲喷喷嘅。咁你点知阿 Q 仔唔会喺 Google Sense 嗰度落广告啫？ 乐善 X 暗堂呈现， 冇问题噶，系咪？你先人 有所依，咁 唔 咁， 唔系先人真系唔使买保险啊？你再生嘅人使唔使买保险啊？你要买人寿噶嘛？ 有啦，我哋已经有啦。 系啦，你就嗱嗰啲就好 target orientated 啦，所以木嘢呢啲系好嘢啦。吓、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除咗 sell， 但系佢冇俾广告费俾花生台噶嘛，哥。 咁呢个唔系关我事， 啲单系俾佢噶嘛？ 咁呢 个 唔关我事。 但佢个节目就唔系卖保险嘅，以我所知。 系当然啦， 佢个节目咧就好似阿周星咁样踢爆， 系啦。 咁只有人买我唔 踢爆啲假嘅传销术， 但有人同佢买我都唔想嘅，可能系 迫于无奈做生意。 即系原来佢知道呢啲咁多黑暗角落嘅嘢，佢真系可以帮个客可以避开到呢啲嘢。 系 咁，所以。阿周深真系好适合去做买喷喷嘅咯，去最后咧， 正经嚟讲，你系咪应该开个饮食节目咧？即系老老实实 吓， 你因为你系聚咗一班中意饮饮食食嘅人，你自然嗰班人咧系对麦特定某一啲广告系有兴趣嘅，即系你可以 fit 啲韩牛嘅广告落去，你可以 fit 啲嘢食嘅广告落去，酒店饮食 嗰时好似有啲节目系做过， 系啊， 即系可能揾一啲，譬如系。叫咩咩八五九系嘛？ 七五九 咁啊， 大家扑街咯，开始 查到啲嘢咁样喺度食咁样样咯。但系你行唔行得通咧？到而家系要真系再谂啦。 因为嗰时老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冇人帮佢行广告搵 sponsor。咁但系好坦白讲咧，而家好多广告嘅 revenue 咧都来自 Google AdSense 嘅。咁所以讲真，你其实唔需要搵佢行。问题就系话你啲节目系咪好 specific 吸引到某一类人嘅注意，就最紧要啦。问题就系话你而家睇翻花生台系咪最多政治节目先？咁、但系政治节目嘅人对乜嘢 product 有兴趣咧？系咪就系喷喷同音位咧？呢、這个问题大啊嘛！咁、所以就系话，即系譬如系咪？譬如我节目阿昌昌节目咁，我喺度卖。 如果我 同 水哥做节目，咁咪揾找换店咯？有冇啊？有冇得卖广告噶？ 有，即系嗱，即系好 specific 噶。你话广告多唔多件事？但你起码 target 咗一个特定嘅客户，就系经常来回，即系大陆同香港嘅人。咁你上上落落，自然带啲现金啦。咁你要将人民币换港纸，港纸换人民币，系咪要找换店先？咁你有生意咪有节目做咯？冇节目咪冇生意做咯？好捻简单啫嘛。 高铁通车会唔会有 impact 咧？正面嘅 impact 定系？ 咁你多咗人嚟香港，咪多找换生意先？系咪先？嗱，所以我好捻支持林郑噶，有高铁系大家受惠噶。你每日屌你咪，你点解计出嚟条数？ 翻翻转头，翻翻转头，你个高铁个路轨仲系香港领土嚟噶嘛？ 系啊，好似淘唔系好似淘宝咁样。 咁高铁都似路轨下边路轨你咁长，会有啲装饰噶嘛？咁嗰啲我嚟做晒。嗱，又有入土为安嘅观念，系咪先？嗰度系地底，系咪？喺个隧道嗰度，系呢度系香港领土嚟嘅，吓， 我几惊。 唔系我谂紧嘅，佢要摆晒。 你坐高铁就即系摆一次山，系咪？ 唔系咁，你咪拜山要翻大陆， 系啦。 咁你咁你冇回乡证点样入 大山？咁上网都得啦，如果咁样样，要 virtual 嘅庵位咁咯，有冇啊？ 有噶，有，但系 会唔会比较嘈咧？即系如果去地铁站下边拜山，咁捻长条路轨，同埋有啲国安仆街，咁死捻咗死喺香港嘅，死喺大陆咧？喂，呢啲系宪政问题嚟，仆街！你系咪每一单死亡证嘅时候要去终审庭攞个裁决？究竟呢度系大陆定香港？ 其实我 Facebook 写咗好耐嘅，即系话我阿翁静晶佢咪讲咗。喺即系高铁嘅大陆嘅啲法例同香港有几唔同，咁所以咧，你进入咗高铁站，进入咗九龙即系九西嘅地底，你就 只要打人唔见血， 系啦，你就会即系对大陆，你就会执行咗大陆嘅法律，咁所以你就要有啲咁嘅认知。咁呢样嘢就作为一个反面嘅宣传，即系觉得即系可能话觉得哇高铁有问题， 所以中庸定 调翻转，你听我讲埋先，调翻转头，即系其实政府系咪应该调翻转头去？如果你一个真系一个政府系一个爱国爱港嘅管治团队，系去同香港市民系点样人心回归去宣传大陆，即系我哋祖国有几好嘅时候，你应该宣传祖国有咩法例系比香港优秀，而喺你去到西九站九西嘅地底，你就已经享受到祖国嘅优越性咧。即系例如喺大陆入边咧，性交合法年龄咧系14岁嘅。即系你落咗过境喺西九地底入边咧，你捉住个14岁以上嘅靓妹咧，你就可以 唔系啊， 享受呢、這个即系 车度， 即系你就可以 犯咗第二条法啊嘛。 嗱，呢个唔紧要，嗱，所以呢个我哋咪要请汤家华出嚟解话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呢啲法律嘅嘢系佢嘅权威啦，系咪先？佢又觉得即系高铁又冇违法， 咁希望高铁快啲通车啊！ 系咪？你过咗境带住个14岁嘅靓妹， 11同14都仲有一段距离嘅，先生。 咁，所以11唔系即系11岁， 系啱系16岁，系16岁， 系啊， 抽唔到水添。喂，但嗱，以上嘅 content 系咪好啱开一个法律节目啊？嗱，当你喺大陆有咩时候嘅时候，你而家吓谂去搵边个啊？你唔揾当男揾翁静晶咯，何俊仁你休养紧，咁点解唔揾翁静晶啊？ 咪休养紧冇嘢做，佢先你瞓喺张床上面录咯，咪应该 系。唔系，佢话佢笑都痛啊，而家个伤口，所以我唔可以忍佢笑。 你唔好忍佢笑咯， 我唔可以忍佢笑。 你唔好同佢同 B 哥做节目啦，系咪先？系咪？ 但系 specific 嘅广告啦，讲翻即系啱啱我讲嗰个话题啊，就唔容易啦。始终个载体嘅问题嘛，花生台系一个政治味道比较重啲嘅台啦。 最低限度都买花生 得嘅，但系都要有一个人去做 marketing 啦。始终系好困难嘅嘢嚟嘅。 阿周深得唔得闲啊？ 周深 佢巡嘅 唔系啦，要自己做嘢啦。咁所以我哋即系除咗系阿土爆讲话，即系 YouTube 嘅收入之外咧。咁就希望再开辟一个新嘅收入嘅来源，咁啊，叫我谂下，咁我帮佢谂下啦。咁我同阿周生搞紧嘅 花生神七， 咁未必系咁样嘅模式啊，但系 要打赏啦，以后系嘛？ 打赏钱 吓、啊，要打赏啦。 咪呢个系好困难咧，因为如果系 我哋需要买定啲黄线， 即系譬如类似买 video 啊嘛，你越又到月费越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咁样，其实我有咁个咁嘅模式，但系。你是不是要分开每一个节目即是被人去购买这样样呢？因为我们的台是很多节目的嘛。 其实合理的，其实这样是合理的。但是到最后那条即是那个模式，你就会是变了你打上个主持人好，打上 specific 某一个节目，你就会有 competition 了。 是 的。那你 有我想过的，因为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收费的制度呢，没有 live 的节目咧就会觉得诶、欸，其实都唔系好公平、哦，咁点解要做 live 咧？吓、啊，除非你一个好有权威嘅人话，个节目嘅安排个边一个节目可以几多点做，系冇 live 系有一个 committee 可以话到事，咁就、OK、 你觉得孔令瑜有冇权威啊？ 唔会有啦，花生台做唔到呢样咁样，所以睇下可唔可以 general 啲啦，吓、啊，即系纯粹系可能会是类似会员的制度，但是做了会员又有 什么好处呢？但你会员有什么 privilege 呢？ 就要真的要想一下咯，但是要尽快处理这件事。我再找你帮手想一下啦。 我比较资格 想一下啫，想一下都要的。 如果是曹总想的话，就是做会员的有得见水果老婆和一起吃饭的样子。又是 都是 所以曹总即系多得佢唔少气，系 一把大啲嘅剑。 我突然呢度带啲系黄鳝啲预备俾阿 P 哥。 黄鳝我嚟做咩啊？咩呀？ 你真系唔知啊！我哋节目时间够，接翻嚟。 黄鳝同咩系咪？咩同呢粒黄豆有冇关 系？系啊系啊系啊！